喂，阿迪，你叫知唔知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唔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嗰个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晚都任睇唔嬲。 咁手，咁有冇得睇 A V 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翻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今日讲古仔，今个礼拜又翻嚟啦。 嗯， 咁、啊、就今个礼拜真系实在非常之咁忙啊。 啊， 所以你见到我 Facebook 咧，我都系尽量地咧，即系我个 group 咧尽量地，我有时间我就掉一两句嘢出嚟。 嗯， 咁因为大部分今个礼拜大部分嘅时间咧，我都非常之咁频扑走嚟走去，即系最辛苦呢啲咁嘅日子。咁啊，走嚟走去做乜嘢咧？因为即系而家个市咧，就虽然即系。表面上好似平平靜靜上返二萬二咁樣，又唔係上得好急啊，又唔係好跌得好落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多啲殼呢就癲晒，買殼賣殼就搞到癲晒，咁因為就係忽然之間呢就好多國內嘅朋友就衝落嚟香港呢就 掃殼 就掃啦，哇，就掃到呢俾佢哋即係傾到暈咗喺度啊，已經據知道落实即基本上落实咗话一定会喺香港买个壳嘅国内嘅友好朋友已经有五个 party 㗎喇。 哇。 即係如果佢哋买成嘅话就五隻壳短期之内俾人扫㗎喇。 嗯。 咁但係就最惨呢香港里面呢即係表面话系壳嘅东西又多但实际买得出嚟有人肯要嘅嘢又唔多喎。哇咁所以搞到呢就个个喺度追壳追壳追到嗰啲壳价呢去到四亿几㗎而家。 哇。 去到有啲开到成四亿八啊。 正版。 主板乾淨靚仔咁因為啲國內人可能即係以往都買開買開呢啲殼嚟玩咁所以即係比較識得睇咁所以都頗為挑剔嗰啲殼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即係價錢絕對唔係一個問題四億咪四億囉五億咪五億囉多一億咋嘛都唔係錢啦咁但係佢哋對個殼個要求好即係好嚴謹咁幾樣嘢佢特別地睇就係、是、第二三股東咁佢又唔想買第一大股東嗰啲殼返嚟但第二第三大股東呢就唔啱雅嘅 係 對最後打交嘅佢又唔想嘩所以就頻頻撲完個大股東又撲第二第三股東咁你知道做咗第二第三股東嘅話咁都係即係非比善良㗎啦係咪咁除非係一開市嘅時候即係上市嘅時候一二三股東都係嗰啲人啦如果唔係二三股東好多都轉咗人㗎啦呢幾年咁轉咗啲莊家入去呀轉咗啲股票行入去呀嗰啲好難傾咁所以搞到啲殼發神經咁樣炒到癲咗咁有好多 number 可能喺市場過多一個零禮拜呢就會浮面㗎啦好多 number 都咁即係要小心一下唔係咁易做到嘅而家啲殼因為國內大陸啲人睇嘅殼睇得比較即係冇以前睇得咁輕鬆㗎喇唔會咁求求其咁樣見到垃圾諗住自己執得靚咁執咗佢買返嚟咁而家唔會㗎喇、因為即係佢哋都知道即係譬如中金再生啊嗰啲事件佢哋都明白嘅咁所以佢哋又唔會話好求其咁所以如果你喺市場嚟緊嘅時候聽到話乜嘢買邊隻殼咁樣嘅話呢你打返個 discount 喺度啦咁另一樣嘢就係、是、即係近排個心情都比較單單地我都自己都咁因為就 點解呢 冇啊上個禮拜風雲盛宴之後馬 Sir 退休即係退而不休嗰隻啦封筆啦咁風雲就結局咁對於我哋啲七十後嚟講呢即係都一個情意結嚟㗎嘛即係好似對於我哋七十後嚟講就係七十年代已經完咗㗎啦風雲都 风云都已经大结局啦，你哋七十后呢收工啦，完咗啦，咁样心情系差啲嘅呢样嘢。咁希望阿马 Sir 退而不休啊，继续啊，因为就好即系之后风云盛宴之后，你见到好多报纸啦，咁我喺 Facebook 都掉啲相上去啦，咁好多人话哎呀马 Sir 做乜要退休啊，问我，咁我话唔系退休嘅，人哋唔画风云啫，仲有其他嘢搞嘅，你都仲有机会见到佢啲画嘅咁样。咁所以你要知道，即系马 Sir 其实就代表咗七十年代嘅一个。即係我哋呢一啲七十年代啊，七十後嘅一個 icon 嚟嘅，咁啊呢啲唔關股市事嘅，咁啊主要係呻下嘅啫。 哦 ，OK。 咁啊個股市嚟講咧，就即係基本上今集就想講一樣嘢，但係我驚唔會講到好耐咁啊，即係如果講完之後都仲有時間，我求其揾啲嘢噏下咁樣算啦嚇。 好， 係咁噶啦，係啦，做節目你唔好莫講阿 Wack 先啦，其他啲電台嗰啲財經節目都係咁上下揾嘢噏嘅啫，即係你估。真係咁多 agenda 咩，係咪咁分享返一份嘅最近睇到即係係有線嘅一篇文啦，咁有線財經台呢當然係一篇文啦，咁即係嗰篇文大致上係講緊就係話咩呢，即係話內地民間同埋官方呢，即係對於啲外資嘅批評呢就覺得係不懷好意嘅。 咩批評呢？ 即係外資批評中國。外资批评中国，即系国内啲人同埋官方觉得咧，即系不怀好意嘅。你批评中国，你梗系即系觉得咩中国威胁论啊嗰啲咁样嚟批评中国嘅。咁即系引申到咧，令到而家咧外资咧出现咗一个嘅情意结，就系话佢哋对内地咧亦都系冇乜好感啊。 系， 即系中国人睇外资就系不怀好意，鬼佬睇中国市场咧亦都冇乜好感啊。咁十几年前之前讲啦，就系话即系中国入世啊，市场开放啊，咁啊令到啲外资对于中国投资个热情就去到一个超高峰啦，一年都1000几百万亿咁样冲入去，咁跟住几年前，就算金融海啸之后，中国都仲系一个高增长嘅名义，咁啲外资亦都好乐意去加码去投资，有位有啲市场开放咗，有啲收购合并机会，佢哋都总会搵个位咧就冲入去加大自己喺国内个投资，咁最即系令到几个好多国内嘅即系外资嘅大品牌啊、大连锁店啊、一啲尤其是消费品为例嗰啲牌子都冲入去大陆市场里边啦，咁但系即系近呢几季里边咧，你睇到即系啲 quarter 嘅回收啲业绩咧，可以见到你查翻啲美国啲公司就知近呢几季咧，即系其实应该由旧年年中开始啦。对于啲外资，尤其啲消费类嘅外资当中咧，内地个销售数字咧就开始差过欧洲，即系本来中国系一个好大嘅增长，咁你都知道就系话，譬如以汽车为例啦，咁中国亦都系赢咗德国汽车，咁成为全球第二大啊嘛，巴巴闭啊嘛，烧晒炮仗啊嘛，咁所以即系可以显示到一样嘢，以往外资喺中国嗰个嘅增长咧。是快過，當然個增長速度一定是快過歐洲，而嗰個增長嘅嗰個實際嘅數字都大過歐洲。咁但係舊年年中開始到而家咧，發覺個情況係扭轉咗。佢哋睇大陸嗰個銷售數字嘅增長咧，係歐洲都達唔到嘅。 係 嚇，咁你話係咪外資睇錯咗中國嚇，抑或係一啲嘅內地政策？對於嘅外資有啲虧欠呢，咁當然對於外資嚟講，佢哋又唔係話睇你個政策，你唔需要出啲政策去扶持我。咁但係確實喺過去嗰九個月以嚟，你會見到就係話內地對於外資個睇法個態度，確實係有啲嘅 轉變 嘅。即係當然，因為對於啲外資牌子嚟講，淨係話即係我入去一個商業決定，入去大陸嚇，冇得怨，冇得鬧嚇。大陸人買我啲嘢，我都唯有自我檢討嚇，我唔會賴你個政策唔傾斜落我度嚇。咁但係喺某啲程度上，我始終係覺得即係內地對於個外資咧係出現即係個外資嘅政策咧出現呢個問題嚇，因為你見到 foreign asset investment FAI 呢個字咧，過去嗰幾個月咧都唔掂啊，尤其是年頭到而家咧都唔掂嘅。 係 嚇，咁點解我話即係啲內地一啲嘅政策或者係社會對於個外資有一啲嘅虧欠或者係有啲嘅不滿咧？你會見到近呢一幾依排咧，一啲貴價嘅來佬貨咧，即係大陸嚟講即係來佬貨，即係入口貨啦，就係成日俾人嚼嘅。 其實都好緊要嘅嚇，譬如包括啲外國汽車話佢嗰個有問題啦，啲藥就係價格操控啦嚇，即係隔啦隔隔嗰個 GSK 事件啦嚇，如果下半 part 有啲時間講一講 GSK 啦，嗰個叫咩 ？GSK 叫做格羅素啊，好大嘅美國啊，死啦，我唔記得咗個名點，張根格蘭素啊，格蘭素 ，OK GSK 格蘭素嚇，咁啊格蘭素事件啦，跟住又蘋果又話。又话侵占商标啦， 系啊， 真系冇阴功啊！苹果俾人话佢苹果侵占商标啊， 真系大镬！ 真系呢下，跟住又话即系年头嘅时候，中央电视台搞嗰个消费者权益日，就专系嚼苹果啦，话佢个售后服务差，对中国人唔住啦吓、外国买你个苹果就有好似两年定三年嘅保养，咁点解中国得一年呢咁样吓，咁、又闹苹果啦吓，肯德基又话唔卫生啦，吓、几廿好多咁嘅嘢啦，吓咁你外资亦都见到啲品牌，见到喂，我入到大陆市场里边，以往嚟讲我都系自己做自己嘢，我追逐紧你嗰个中国经济增长，咁但系到咗今时今日，你系咁嚼我，嚼到我爆灯咁滞，吓咁啊可以，所以嚟讲即系啲 FAI 即系啲外商投资系确实系对中资，即系到中国市场咧呢期咧系有啲保留嘅， 吓 咁、同样啦，就系话。同樣亦都喺個股市裏面亦都有咁嘅情緒喺度啦， 嚇、 譬如你話以前即係之前中證監郭樹清話，喂中國好多啲靚股都係多嗰六七倍 P/E 喎、有價值投資喎、唔買就走寶喎、咁呢樣嘢某上即係點解咁平嘅國企股嚇，啲、外資都唔敢買咧，咁可能亦都係同頭先講嘅真係嗰個商業行為差唔多啦。即係我入到去你大陸做生意，哇！俾你狂嚼我品牌，咁感情投射上邊，你亦都會覺得我買你啲股票，係你啲股票好似六七倍 P/E 好抵，但係我都冇乜興趣買，因為我直頭入你中國做生意，我都冇興趣，我更加冇乜興趣買你啲股票啦。咁嗱咁講啦。而家咧，今年咧就係、以依個美林嘅講法就係話咧，係今年係外資估中國經濟會硬着陸嘅第三年。 OK 嚇、咁當年過去嗰三年中國就完全見唔到硬着陸嘅出現啦。 係啊， 咁、但係對於一啲嘅外資大行嘅眼中嚟講咧，佢哋始終都係覺得咧，中國個經濟已經係硬着陸，因為亦都係同頭先即係啲國企股六七倍 P/E 好平唔買嗰、那個心理投射都係差唔多嘅，覺得，因為佢覺得佢哋會覺得就係話。中國雖然你個表象嗰個數字係好似軟着陸兼且好幾好，因為第一樣嘢我唔信你啲數字先啦、第二樣嘢就係話你話你自己軟着陸啫，但係對於外資睇中國經濟嚟講咧，我哋外資入去你哋中國市場咧就係硬着陸，一入去就俾人嚼㗎啦，就必死㗎啦。格蘭素就係一個即係其實一個好嘅例子，因為據聞格蘭素嗰啲高級管理層咧，直頭即係由七月頭而仲係。仲系即系雙規到而家嘅，即系仲系坐咗喺唔知边个部位里边唔出得嚟嘅吓，咁啊即系对于外资嚟讲，始终中国都系一个做喺中国里边做商业搞市场都一个硬着陆咁样吓，咁、有三个原因嘅吓，咁啊第一个原因就系话内地对于啲外资嗰啲嘅控诉嗰个案例啊，嗰啲上访数字啊吓，咁确实系大幅增加咗吓、 其实主要嘅控诉系咩咧？ 话你啲服务唔好咯，吓、话你贵咯，吓、话你来佬货都冇乜大不了啫，吓、你个咩死人烂鬼 LV 咪一条拉链一个袋，你卖几万蚊，咁呢啲啊多鬼鱼嘅啫，大佬啊，咁冇人叫你买系咪？ 系啊， 即系你又走去冲去买，跟住买咗之后话人冇乜特别，跟住又话诶、我哋啲罗湖啲翻版货好过你啦，咁你又唔去买嗰啲翻版货， 咪咯。 咁啊，但系呢啲个案啊，真系确实系好多嘅，好、多。如果唔系连头央视都唔会整个消费者权益日，都系讲紧呢啲鬼佬牌子点样侵占中国消费者个权益嗰啲咁嘅劣行啦，系咪先？咁啊，第二样嘢就系估类似嘅事件，一啲嘅上访控诉咧，系会继续有嘅。OK， 第三样嘢就要大家要深入去探讨啦。啊，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咧？系咪因为系？反貪腐嘅後果係要維護市場秩序，係要維穩嚇，咁啊所以咧 一啲嘅可能，即係好似格蘭素事件啦，可能有貪腐成分嘅外資入到中國市場，因為反貪，因為維護市場秩序，因為維穩，所以要做咁多嘢呢，即係要謝佢哋呢。嗱，如果係咁樣嘅話，亦都未常唔係好事嚟嘅，因為即係譬如假設格蘭素真係貪污，令到佢啲藥可以走入去中國市場裏面，而家習近平話反貪，嚼咗佢落嚟，闹佢 ，ban 佢 account， 亦都系可治好事啊！咁但系个要反思嘅问题就系话啦，你搞咁多外资，喐到佢哋唔敢走入去中国市场，会唔会系一个原因就系话佢哋系想扶持内地企业呢？ 系 吓、啊，即系我要扶持内地企业，自不然我就要嚼你哋外资噶啦吓。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嗱、冇答案嘅，你自己谂下啦。如果系因为要扶持内地企业而盲嚼一啲嘅外资品牌嘅话咧，咁呢样嘢又确实几悲哀喎。吓、因为悲哀嘅程度就系话，你啲内地企业个打品牌呢样嘢打极都打唔到，你莫讲话打出国外啦。国内都打唔到，你因为咁样嚟要嚼一啲嘅外资嘅企业嘅话咧，呢样嘢对中国嗰个市场或者对中国品牌 Made in China 呢三个字咧，确实又系真系几鬼悲哀嘅，吓咁啊，所以呢样嘢系大家即系要细心咁样谂一谂啊吓，咁另一样嘢咧，亦都衍生咗一个问题啦，就系、旧年即系运水开始，而家对喺中国嚟讲咧，好多反思嘅嘢啦，就系话嗱，当然运水嚼一啲嘅大陆嘅民营企业，又喺美国上市嗰啲，或者香港上市嗰啲，咁啊开头嘅时候，即系喺国内嚟讲都拍烂手掌啦，哇，你嚼佢嚼得好，系、造假唔啱。咁嗰啲數又麻煩啊，嗰啲股價又跌落嚟啊，咁樣你傷害到好多中國人感情，係運水好嘢咁樣。咁但係格蘭素事件裏面呢，又有另一個思維啦，咁就係話呢，一啲嘅外國嘅媒體呀，或者外國呢啲所謂嘅獨立嘅評價嘅機構呢，嚟到中國攞料，佢哋攞嗰啲全部都黑材料，或者揾到啲叫做白色嘅材料，你都抹黑佢嘅。咁而家即係中國裏面呢，市場裏面呢就開始越嚟越多啲聲音啦。即係本來嗰啲係一啲好嘅獨立評級機構，你揾咗好多中國嘅問題出嚟，話俾啲中國人聽，咦，其實個事情唔係你想象中咁好㗎喎、咁而家調返轉頭啦，就話呢、你根本就係抹黑嘅。你想做空嘅啫，我而家知道你运水系咩人啦，原来你系坏人嚟嘅咁样，咁所以就令到咗一样嘢啦，就系话呢个独立嘅评级机构，如果喺想中国里边攞资料，或者攞啲数字，或者做啲市场调查嘅时候咧，就越嚟越困难，越嚟越多制止嘅，咁对中国嚟讲。外资喺度搞事，或者涉及盗取啲国家机密啊，咁但系对外资嚟讲咧，即系可能呢啲只系一个寻求事实啫， 系 吓，即系话我想知道啲嘢啫，但系我又掘得深啲，咁我唔知原来掘中你条筋嘅大佬啊，咁而家我掘中你条筋，但系你又不思悔改，你就揾啲传媒去嚼翻我，就打翻我转头，咁你叫我外资点入嚟中国市场里边咧？系咪吓？咁所以其实对于一啲嘅中国市场嚟讲呢，而家外资确实系几难或者几唔想入去嘅，即系个实体业务啊几唔想入去嘅。咁即系咁讲，中金再生系一个例子，系咪佢掘咗个出嚟做假数，掘到佢做假数嗰个人系咪犯下弥天大罪呢？唔系㗎嘛。系咪？因为搞到而家咁样都系 SFC 啫，唔通你话 SFC 即系中国香港证监错咩？虽则我都觉得中国证监喺中金再生呢个 case 里边咧系大错特错，即系唔系错啊，系做得迟啊。 系 吓，咁但系你断股都唔可以话发现中金再生做假数嗰个人系出于黑心或者系抹黑噶，系嘛？咁当然有呢啲可能。其唔係中金再生咁樣，其他公司可能有啲咁嘅情況，即係好似宋林事件，即係華潤事件一樣。咁但係你見到國內開始嗰啲嘅傳媒機器開始滾動緊嘅一個矛頭，就係話咧，呢啲嘅抹黑咧，全部都係為抹黑而抹黑，有目的而抹黑，佢唔係正義嘅，其實佢哋係魔鬼嚇。咁呢樣嘢咧係會令到外資咧對於中國個市場嚟講咧係進一步嘅卻步嘅。咁正如但係當然有啲即係之前好似係高盛淨係美林有個報告都係咁講，就係話咧，如果外資唔喺中國裏面搞實體業務， 即係譬如你話呢個蘋果唔賣，唔同中移動傾啦，我唔賣蘋，我啲蘋果唔賣落中國嗰度啦。但係蘋果公司假如又想享受中國嗰個嘅高速經濟增長嘅話呢，咦，咁佢會唔會買股票啊？通過 RQ-free 去買股票啊？咁咪仲正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諗，即係唔好嘥鬼氣啦， 唔好白痴啦， 即係唔好白痴啦。咁佢哋唔會喺個實體經濟，即係實體業務擺落中國市場嘅話，佢哋亦都唔會喺度搞你啲中國股票囉。咁所以我諗，即係喺中國嘅商業層面裏面呢，係要有一啲嘅反思，即係咪人哋鬧你一句嗰、那個人就一定係壞人呢？即係譬如啱啱咁講呢，即係 further 咁講，就係話中金再生個 case， 點解我成日我話即係香港個證監係做得慢呢，即係唔敢話差啦，唉，要咁巴閉佢哋，唔係再到一慢呢，因為即係其實中金再生爆，即係上市之後呢，其實大家都知道係出現一件事嘅，出現咗啲問題嘅，因為佢個 CFO 呢係極速跳船嘅，佢個 CFO 基本上就係為咗佢個新股上嗰陣時呢就請返嚟，咁係一個資深 banker， 咁入咗去之後唔使半年呢，咁佢就唔做啊。 嗯， 啊，一间上市公司中金再生，哇，嗰阵时讲到真系好鬼犀利，哇，真系直头咧，嗰嚿烂铁都变咗金咁滞嘅，俾佢哋整完之后，咁啊，中金再生，即系当然喺啲 analyst， 即系参观过啲 analyst， 包括我在内，都会有一个感觉，就系话，喂，你啲厂好似唔系好得咁样，啲污糟邋遢，即系污糟到不得了。但系当然，即系佢都解释，我哋垃圾再做嘛，咁梗系污糟噶啦，系咪？咁 啱， 系咯。咁我如果垃圾再做嘅话，起码一半系垃圾，一半系唔系垃圾啊？咁你睇到嗰一半，梗系污糟嘛？啱。咁 OK 嘅，解到话。咁但系一样嘢确实系解唔到话，就系个 CFO 极速跳船。咁好啦，你可以话个 CFO。可能搵到份工呢，唔通唔俾人走咩？咁但係嗰陣時個 CFO 跳船，即係唔做嗰陣時候，佢個解釋係好簡單嘅。佢話我作為一間即係中金再生個上面個 CFO， 我係冇權去攞公司嘅財務資料啊。即係你係 CFO， 你係個 financial officer， financial controller， 你攞唔到間公司個資料，跟住間公司知道跳咗船啦，跟住講咗呢個原因出嚟，公司嘅解釋呢即係冇得頂嘅。 因為佢冇問。 唔係，佢問咗，即係我不停咁問上面啲老細，我要攞公司財務資料，因為我係 CFO 咁樣。咁你知，即係知你估下個老細點答啊？最樹市場點答？點解唔俾佢啊？ 我唔知喎。 嗱，你真係個人咧複雜啊啲，你唔夠單純，你單純啲諗就好簡單。佢話佢公司嘅電腦啊 upgrade 啊。upgrade 緊啊、 okay. 所以俾唔到你啊，咁、跟住即係大家你都知道有個咁嘅個 CFO 有咁嘅問題出咗嚟，嗰、個老細可以答係因為個電腦 upgrade， 嗰陣時 SFC 已經知㗎啦，你唔查係咪你唔查落去，你唔去問根究底、一定係有問題㗎呢條數，蹲咗四年之後，跟住仲要喺四年之內俾劉央呢條咁嘅靚女啊Believer 啦，抄到個股價上去九蚊。你九個幾嘅時候，劉央撐到個股價上去九個幾時候，你停牌。停咗牌之後，執笠，即係唔係執笠，告佢。咁你九個幾嗰啲聽劉央講嗰啲點算呢？係咪？你喺場外裏面做咗中金再生 short sale 嗰啲點算呢？冇貨去補嗰返個倉，咁點算呢？咁所以我話呢個香港證監呢，咁你都知道中金再生發生咩事啦，你有咩理由你唔即刻停佢呢？四年前你唔即刻停佢，停到而家呢，你中間有啲咩難言之隱呢？香港證監冇理由唔知㗎，係咪？咁你又係，我又相信你有難言之隱㗎喇噃。你難言之隱，你咪驚中金再生後面啲董事拍埋嗰個劉央嘅後面嗰班人，勢力係大過你個特區政府，所以你唔敢喐佢呢？咁我你冇辦法，你唔解釋，我唯有咁諗嘅啫。 係喇。 係咪？嗱，咁樣講，公道啲講，香港證監嗰個嘅上市嘅門檻呢，嗰、那個審批呢就確實係即係喺地球當中算係嚴嘅。 係啊， 如果呢個上市係 Wagasin 嘅話，即係如果 Wagasin 上市嘅話呢，我諗麥迪你會死㗎啦、SFC 會煩死㗎你㗎、即係會問查你家宅，數你三代嘅嘢，你阿爺有間有限公司喎、 同你 Wagger 先有冇关系㗎？咁你话冇，咁我你证明，咁我点证明冇嘅嘢我点证明呢？但 问你咯， 但呢啲係真係会㗎，但係真係会问㗎，喂我查到你爹哋七年前买嗰隻股票喎、好似同 Wagger 先类似嘅行业喎。 哦，都系嘅，都系你港交所度买 嘅。你妈咪好似买过8078喎。 系咩？ 吓， 冇。 咁你而家你只 Wagger 先上市，咁点解你妈咪当日买8078？你解释咯。 嗯。 咁你问你阿妈啦，佢点解买8078啊？咁你阿妈如果假设话我中意听网台咯。 嗯。 咁你未必上到市啊？ 哪嘢？ 哦，原来你一早你有利益冲突，你阿妈早中意听网台，所以你而家整紧 Wagger 先上市，佢好多啲 Q 啊，我哋叫搭 Q 啊，嗰啲 SFC 嗰啲 Q 咧，即系有时 Q 到你想死，你唔想上咁滞。咁但系嗱， 好想玩一次， 系好严谨嘅，真系好严谨吓。你会好想玩一次嘅，人生必经阶段系会想火烧港交所， 好想 真系想火烧港交所。所以我成日都话啦，即係就算我未做呢个节目嘅之前一路都讲，即係你有仔有女你唔好俾佢入 SFC 做囉。即係佢会日日俾人小阿媽小老豆，即係小你嘅啫。 阿爸阿媽拎晒出嚟。 阿爸阿媽出晒。即係我哋做投行嗰陣时日日夜夜就係小佢哋个老豆老母。佢即係因为佢哋啲变态啲 Q 呢，通常呢 SFC, 即係 Q 嘅 questions, 啲 Q 出嚟嘅时候呢都好扑街嘅。係礼拜五夜晚嘅。即係禮拜五我哋就 happy hour, 咁但我哋人哋 happy hour, 我哋就坐喺公司等佢啲 Q, 跟住啲 Q 好扑街㗎喎。佢話禮拜五俾你啦，你禮拜六俾答案講。 嘩。 即係你要通頂啦，成個禮拜五晚你通頂禮拜六俾佢啦。 賤。 好賤格嘅，佢哋就走咗去 happy hour, 佢等你答案㗎嘛。 真係好 PK。 好扑街嘅。嗱係好嚴嘅。如果咁嚴之下呢，其實中金再生又真係冇理由可以由上市前做假數做到佢停牌㗎喎。咁我諗就係你，如果你我嘅答案就係你可以聽返第一集嘅今日講古仔。第一集嘅今日講古仔呢就講咗四個字出嚟嘅，就叫無意以涵。 係。 無意以涵呢，嗱你真係想知道無意以涵咩，你聽返啦、我有講過嘅。即係話呢，係國務院係證明 Wagger 先，即係 Wagger 先係一間國營公司或者民營公司嚟嘅。國務院證明咗呢間咁嘅公司呢是可以海外上市，但是这个可以海外上市不是 based on 个 fundamentally 去落的一个 disclaimer 来的。即是 Wagger 先，我国务院说你们可以海外上市啦，我不是看着你的 fundamental, 我不是看到你有没有假数是真与假。而这个无意以涵呢，就是说我 make sure 到啦 ,Wagger 先的上市不是即是国内的资产流失。 是， 我就出个无意以涵，可能就是 SFC, 但应该冇乜嘅可能，但我諗啦，我估都係有咁嘅可能性啦，即係 SFC 可能就误解咗呢个无意以涵嘅呢四个字，佢觉得国务院批咗呢间譬如中金再生无意以涵可以嚟香港上市呢间民营企业，佢就会觉得就係话，咦，国务院或者中正监睇嗰间公司冇事先至俾佢上市㗎啦，咁我真係我唔需要搞咁多嘢啦，即係我唔需要审问批咁Q 咁多嘢啦，你都出咗个无意以涵啦，可能因为咁样所以就令到中金再生或者係嗰一期好多呢啲民营企业呢可以顺利求求其咁样上到市嘅。咁但係个问题就係啦，你上个市还上一市啦，之后你都明显见到中金再生啲假数真係多到不得了㗎喎。全盘数都係假，你蹲四年之后你先至停。嗱，而家同一个问题啦，即係好多投资者都会问，唯有中金再生呢啲咁嘅 case, 咁我点知边间係另一间中金再生呢？一老老实实喎，又睇唔到喎。係咪，你话个行业一定係真㗎。係 呀、 啊。即係嗰啲嘅废物处理吓。 一定有 㗎，一定有㗎，唔会话一个假嘅行业㗎。 系啊，地沟油都系废物处理嚟㗎。 呢间公司一定有㗎。 嗯。 商业登记咋嘛。 系 啦。一定有㗎。管理层老细、老细个情妇、个情妇个私生子都一定摆晒喺度㗎。 一定有。 呢啲唔会假㗎。 系。 一定有㗎。但盘数你点知真系假呢？连当日入去个 CFA 都攞唔到佢盘数嘅话，咁我哋散户投资者，即系中国香港证监最叻㗎啦，就系话，你输钱，你啲散户投资者你唔识睇间公司啫。咁我点睇到间公司系真数定假数呢？即系睇唔到㗎。即系除非你走入去做㗎啫。你走入去做都未必得啦，CFO 都睇唔到，系咪？ 攞唔到。 系你攞唔到，所以即系其实我哋系要信 信香港上市嗰个门槛嘅，但系呢个门槛似乎因为即系杰斯话斋嘅命靓赖 station 就真系俾人赖咗嘅，即系话我同阿迪，譬如阿迪你系 SFC 咁，我系讲喂，我间公司上市，喂你间公司上唔到吓，呢样嘢又穿窿，嗰样嘢又烂，嗰样嘢我又唔信，你俾你上唔掂，跟住我就话俾你听，喂你知阿迪，你知唔知我后台系边个啊？ 嗯， 你知唔知后台系边个啊？ 嗯， 左边嗰个揸枪嘅， 嗯， 右边个揸拳嘅， 嗯。 咁你俾唔俾啊？咁啊，好啊，好啊，上啊，上啊，上啊，就好好多啲咩公司上。咁点避开啲公司咧？既然你话你又唔知边间系，又唔知边间真与假，你点避开咧？即系唯一一样嘢啫，就嗰期嗰啲新股民营企业全部唔好买咯。即系嗰一期系几时啊？2008至到2011年咯。 嗯。 啊，嗰年嗰啲譬如嗰啲荣盛重商啊，旭光啊，咁嗰啲。咁你咪唔好买囉，吓咁我唔係话嗰啲一定会出事， 嗯， 但其实嗰啲已经出咗事啦，吓，只係未停牌啫，係啦，咁但係嚟讲即係你话跌咗咁多博反弹好唔好呢，咁但係你要小心囉，就弹弹下嘅时候可能发现佢真係出咗事，一爆咗停牌咁就冇㗎啦嗰隻嘢，就好似啱啱即係近排复牌嗰隻复记一样㗎啦。 我听过复记。 复记嗰陣时係外资嘅，即係全嗰陣，你知道复记執笠之前，執笠之前一日，其实复记就係呢个雷曼㗎咋。雷曼執笠之前呢，即係穆迪都仲俾三条 A 佢嘅。复记呢執笠之前呢，好多大行呢都要求佢入去恒指成分股 㗎。 嗰陣時好犀利嘅福記，外賣仔嚟啫嘛，咁我都唔知點解佢俾啲大行唱得咁犀利，跟住就接咗啦嚇，咁其實呢啲例子有好多，咁所以你唯一可以做到嘅嘢，你就係某段時間可能真係有人拎住支槍指住 SFC， 嗱呢只呢只呢只要上，你俾佢上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批鬼咗佢得噶啦，咁呢段時間嗰啲新股，尤其是民營企業嘅，你一隻唔好買，你應該可以避得到呢啲劫嘅。 嗯，好啊，咁啊，呢一節休息一陣先 ，OK。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